陈国看得有点傻眼，明白的也不算太透彻，但是在看了这两个后续帖里的大量回复后，却立刻清楚了许多。兰西格的举动多少是被逼的，有了立帖为证，当时那事儿就算重工会心知肚明不是兰西格做的，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之前，他们也是毫不介意把脏水通通泼到兰西格的身上。 这种攻击比起游戏里的一场PK的价值可是大多了。他们这种工会由俱乐部和战队做后台， 这种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 让他们这种工会都很难被PK这种强硬的方式给打垮。而利用这样的契机爆对方的丑闻， 却是可以从根本上削弱这三位一体的人气， 算是上是竞争中的强势一击。 兰西格方面显然就是深知到这一点，而此时这番举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于洗白，坚决不给其他工会这样有利攻击的机会。兰西格实在也是出于无奈。而对于轮回工会呢，陈果看到他们那帖子下面一串轮回的粉丝喊杀喊帅，甚至也有不少其他玩家称赞轮回够爷们时， 立刻明白轮回的举动多少就是有意为之了。普通玩家玩网游哪里会像他们这些俱乐部工会这样经营算计，轮回今天先是以被欺骗的形象引人同情，而后是要用战斗讨个说法回来。这种在其他俱乐部工会眼中看起来脑残暴力的举动，却是相当投合很大一部分玩家的心思。 这些个玩家图的就是个爽了，吃了亏绝不喜欢什么从长计议的考虑模样，他们有仇喜欢当场就报，至于报不报得了，那再另说。而轮回的举动就是讨了这一部分玩家的喜好，己方支持者被因此点燃了热情不说，好多中立的摇摆的没什么喜好的，也是因此一出对轮回加深了好感。 尤其是轮回最后真的是抢回了boss，这简直就是歪歪小说里主角杀伐果断、最终强横的争取到自己所需的典范。搁在玩家眼里，爽就一个字儿啊！不过在陈果在这儿看了又看后，忽然又是疑惑道：这个的话，兰西格不用说，他们需要一个轮回来作为他们洗白的见证。但是轮回工会的方面， 他们好像并不需要兰西格从旁做些什么呀，或许兰西格依然是那个出尔反尔的角色， 这样他们最终抢回boss 会显得更有力度，更让人大快人心吧。嗯，不错不错，能想到这一点啊，你大有进步了。叶秀表示赞赏。陈果翻了翻白眼，显然对于这方面的赞赏他并不怎么受用。说实话，他对于经营工会之类的事兴趣并不是很大， 他更希望的是个人技术出众，上阵杀敌，一炮秒杀一片什么的。轮回当然并不希望能捆着兰西格一起，但是如果他们的意图被兰西格给看穿了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兰西格死缠着他们，他们就没办法演好他们这场戏最高潮的部分——抢回boss， 所以权衡之下，也就带上兰西格帮他们洗洗白吗？ 你看清了他们双方都是急需着boss， 所以也就大瞧他们的竹杠喽。没有办法，以我们现在的局面和那些大工会竞争，就是与虎谋皮，不用这些没下线的手段，慢慢去经营的话，我没那个时间。你不用解释啊，我没有鄙视你的意思，敲得蛮爽的，继续加油。有了老魏这个更没下线的家伙相助，真是如虎添翼。 我看你也不成多让吧，不要乱说，我比老魏差得远了。这种问题上你倒是谦虚的厉害。QQ 这边，魏晨已经宣布了他们全军阵亡的消息，不过有感于手中的角色已是废号一堆，这帮家伙决定继续主动出击，四下扫荡这些大工会成员，让废号也废得有价值些。 看，多没下线啊！ 叶修一边对陈果说着， 一边却是问魏琛索要了收件方式，准备把手头这一批账号卡通通邮寄给他们。 喂，这之后我们怎么发展啊？ 魏琛现在带队四处打游击，纯属享受游戏，算是相当惬意，一边玩一边和叶修 QQ 上聊。 我有一个大计划。 什么大计划？ 我决定派你去做卧底。 不能吧，我做卧底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 不会啊，你这种不择手段毫无下限的家伙做卧底正是人尽其用。 这么说来，你岂不是一个更合适的人选？ 还是不如你老谋深算。 不能不能，年龄上我是虚长了你几岁，但论在荣耀方面的老奸巨猾、卑鄙无耻，你永远是荣耀中的一颗巨星，即使退役也会深深地影响着后人。不像哥沉寂得太久，连蓝溪阁狗日的工会会长都不认识老子。难道蓝宇竟然没有把老子的巨幅照片挂在荣耀殿堂供这些阿猫阿狗们瞻仰吗？ 这要怪我，那两年因为我的存在导致你还真没获得什么荣誉，挂在了荣耀殿堂无从谈起。但作为蓝宇战队的奠基人，相信你的一腔热骨还是被他们铺成了坚实的道路，成了后辈新人有力的垫脚石，你也不该太过于妄自菲薄。 你他妈的有没有文化？老子什么时候妄自菲薄了？翻开百度词条好好学习一下成语的用法，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那既然没有，那你就一定要接下卧底这活，相信我，这活你一定有能力做好。 放屁，老子是说这活对老子来说太过于轻而易举，你不要胡搅蛮缠啊。 一般的小卧底当然是了，但这次我们要搞一个大手笔。 怎么大手笔啊？ 卧一个两个角色进去那有什么意思啊？要卧我们就卧一个团进去 啊。你怎么讲？ 你看，以你的技术和能力，只要不是刻意的保持低调，进入大公会之后就算成不了俱乐部方面的经营核心，成为一个统兵带队的团队核心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时候你再一一将你这干兄弟吸纳进去，我们直接在大公会里建立起一个卧底团。一个卧底拿不到很多情报，但是一个公会的精英战斗团还有什么信息是不会触及到的？ 你真是太无耻啊，让我一个人深陷火坑还不够，居然还要我一帮兄弟通通下海当卧底啊。 怎么能说是火坑呢？大公会的福利你懂的呀。 这倒也是，说起来这会儿没有了大公会的属性和装备，实力真是大大的削弱，很有些不爽啊。看来为了这福利继续混入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是啊，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那好，就这么定了。哎，你那批账号卡什么时候到啊？ 这要取决于快递的工作态度了。 好，等号到手我就开始行动。哎，进哪个工会啊？你有什么建议啊？ 你觉得进哪家工会把握比较大啊？ 以哥的实力和能耐，随便秀上那么一手两手，那些个工会都会排了队的邀请，实在不用考虑什么把握不把握。 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轮回怎么样？看他们今天这举动，轮回现在的野心够大呀。工会方面要想凝聚人气，最近联赛里也是高歌不断嘛。我看这次轮回工会的举动，说不定还是他们上层的示意，要他们在游戏里也搞出一些关注，和他们在职业联赛里风头并进。 嗯，这个提议不错。有心做大的话，你混进去发展机会就多，上位也更容易。轮回不错，准了。 滚你奶奶的，不要说的好像是你批准了一样，这是老子自己的决定。 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死亡之手还在我手里。 是吧？你看轮回今年是不是有机会抢到冠军啊？ 魏琛飞快的就扭掉了话题。 他们气势不错，状态节奏调整的也明显是志在夺冠，今年还积极抢到了主办全明星周末的机会，明显就是想在今年大幅度的建立地位。现在真到了冲刺的阶段了，说机会几大强队都有，但是说到准备和信念，看起来今年的轮回是相当的强烈啊。 说起来联赛前半段轮回有些看不出有这山这水啊， 这才是他们准备的高明之处。开局士气太盛，想要一路维持那可不容易，不如浅山浅水一路缓途，积蓄到末端强力爆发，以顶点的士气冲击季后赛。 这么说来，你看好轮回？ 确实。 那我是不是也要押上几手啊？ 你说什么？ 我们这边地下赌庄今年加开了荣耀，现在季后赛冠军开盘下注，我正在犹豫要押哪个队呢。 一边的陈果之前看这两家伙一边互喷垃圾话，一边商量无耻的精英团卧底计划，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此时突然看到二人讨论到本赛季联赛走向，一本正经的看好起了轮回，不由得问道， 你真的看好轮回啊？如果我是开这个地下赌庄的，轮回的赔率我一定设置成最低。 叶修指了指屏幕上魏琛的消息说道，